嫦娥奔月。后羿射下九个太阳，为人们立了大功，可是把太阳的父亲帝俊惹火了。帝俊只是叫后羿去教训教训他的儿子，现在后羿把他九个儿子射死了，能不生气呀？帝俊下了一道命令，不许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再回到天国去。后羿不在乎，嫦娥可不乐意了。他想，我本来是天国的神，现在成了地上的人，过了许多年就老了，再过许多年就死了。他越想越伤心，整天流着眼泪。后来他听说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有一种不死药，人吃了不老也不死，就叫后羿到昆仑山上去向西王母讨不死药。昆仑山的四周环绕着一座连一座的大山，山上烧得熊熊的烈火，能把铜化成汁，把铁化成水。可是他们拦不住勇敢的后羿，后羿闯过去了。昆仑山的脚下环绕着一条大河，叫做溺水。飞鸟掉下来的羽毛一落在水面上就会沉下去，这也没难住勇敢的后羿。后羿游过去了。昆仑山有11000里加114步26寸那么高，到处是悬崖陡壁。勇敢的后羿爬上去了，一直爬到山顶。啊，这山顶长满了稻子，长得像大树那么高。在这一大片稻子中间有一座宫殿，一只九个头的开明兽守在大门，西王母就住在这宫殿里。后羿走进宫殿，拜见了西王母。西王母微微地笑着说，你真勇敢，闯过火山，游过溺水，爬上昆仑山顶，你是讨不死药的吧？西王母说完话，一招手，飞来了一只三足鸟，嘴里衔着一只葫芦。这葫芦里装着不死药，是用不死树上的不死果炼成的。不死树3000年才开一次花，6000年才结一次果。你想，这不死药来得多不容易啊！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后羿谢了西王母，带着不死药下了昆仑山，游过溺水，闯过火山，真是千辛万苦。他讨来这不死药也不容易呀。他回到家里，摇着葫芦对嫦娥说，我把不死药讨回来了，就装在这葫芦里，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吃，吃了就不会死了。嫦娥一听，别说有多高兴了，赶紧接过葫芦，揭开盖子瞧了瞧，说，要是两个人吃的药，让一个人吃了呢？后羿说，那就可以飞到天国里去了，你把不死药藏好了，等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吃。嫦娥一心想回到天国去，一天夜晚趁后羿不在家，就偷偷地把不死药全吞下去了。才一眨眼功夫，她的身子就变得很轻很轻，飘出窗口，飘向天空，像一朵白云。飘呀飘呀，很快他就可以回到天国了。可是他一想，不行啊，要是天神们知道我落下后羿，吃了后羿千辛万苦讨来的不死药，能不责备我吗？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头，怎么也不好回天国去。他一转身就朝月亮飞去了。月宫里非常冷清，只有一株桂花树，还有一只小白兔拿着一根木杵，一刻不停地在捣药。嫦娥低下头来望望人间，种地的种地，做工的做工，一家家亲亲热热的，多和美。她后悔了，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好长年累月地靠在桂花树上，听着小白兔捣药的声音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